锵锵三人行，今天有意思了啊！今天你们俩是要比赛谁适合穿这种衣服吗？ 不一样，他那个素一点，子东那个，我是个花一点。子东现在不能花了，这个心。 看见美女啊，已经在心里说那是毒药了。得了心脏病，对一个男人就产生这么 大 的一个变化。而且徐老师刚才讲，像冠心病，它真的是男人的专利，女人 比例少， 比例少，对吧？所以说，你说这个。 不过医生也安慰，过一阵就好了，过一阵就好了。 好孙子，好得了。 但是有句老话叫什么？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马上疯啊。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啊？就像钓鱼岛啊，经常出事儿。 对， 现在就是这个，你说钓鱼岛这个事儿，我当然是国际政治这个外行哈。但是我觉得这么个问题摆在这儿，过不了多久就搞一下。过不了多久就搞一下，是擦枪走火。这几天这个阵势啊，我是不看正经新闻的，我都看了个新闻后边那个跟帖啊。我觉得 是队形的那些， 对，我就想起董家耀啊，你知道怎么了？我觉得是要打呀，就好家伙，那都是说，说回来14个，感谢党，感谢政府，网友们不干呢，说14个就回来，船长呢？ 对， 船长没回来，你们就回来。打他们呀呢，就是全是这个。 对，而且呢，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在啊，这回连香港的报纸，就香港一些特别激烈的报纸啊，你打开这个专栏，每一个都说我们海军上哪去了？ 海军在哪儿？ 海军在哪？还在非洲抓海盗吗？干日本鬼子去？ 没错，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让人。这已经是香港报纸的评论，觉得咱们怎么不能跟他干？这真打老美，我浅薄的知识啊，我觉得咱没法跟日本打吧，咱一打他，是不是美国就得出手啊？ 应该是的，应该是他们有一个条约嘛， 日美 互保的嘛， 安保 的，而且日本的海军其实不是那么弱的，日本的海军是非常强的，在可能整个东亚海域都是最强的。 咱也不能不承认，咱也没打赢过，对吗？ 当然，你说的是甲午战争， 甲午海战的时候嘛，人家说了，说你想这个日本当年把我们甲午海战被打沉的，那是镇远呢还是定远呢？两打捞上来两块上边有弹孔的那个甲板，做他们这个甲午海战纪念馆的大门，这样的奇耻大辱。我们中国人就这么的人呢？ 你在呼吁战争？ 没有，我把我当董家耀，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觉得啊。现在的这个情绪不知道政府怎么看，其实政府对这对日这次表现出来的行为啊，有人说软，其实已经是历史最高调了。 没错， 过去就是外交部发言人哪，现在就是国务委员 是 召你日本大使啊，而且就派我们的那个行政的那个船嘛，渔政船嘛，也跑那儿去了嘛，而且是两岸嘛，你这台湾保钓这个人是有个叫黄锡麟的， 是， 我就想起那个当年的烈士叫徐锡麟呢，黄锡麟跑去台湾的那个海巡船，出了12艘，就在那儿也是发生冲突嘛， 是。不过我想这一回啊，跟以前真的很不一样，就一来就像你说的，我觉得中国政府已经是有史以来最高调，二来呢，其实也是中国民间情绪有史以来最高调。因为你想想看， 还没到吧？ 我觉得是，为什么呢？这还没上街游行啊！但有人说918要来嘛？你听过这消息吗？ 对，918快到了。 你说 这时候发生这事儿很有意义，网友们说。 而且呢，918呢这事儿呢，你们上海又被骂，你听说了吗？ 对他们取消防空警报， 本来918 为了世博会 防空警报嘛，结果说为了世博会不放嘛，结果上海市民又挨骂了，上海市民也骂，当然。那我想这个事情为什么我说是中国网民有史以来最高调啊？就是呼吁战争，或者觉得应该能跟日本更硬的干一下，这个想法啊，我觉得也是有史以来最强的。就以前呢，比如说，当然每次中日发生问题，我们人民情绪都很激烈，网上情绪尤其激烈。但这回我觉得也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就是经过过去几年之后啊，我觉得今天的中国人普遍有个感觉，就觉得我们不再是无下阿蒙了，我们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搞完奥运又搞世博了，我们 第二大经济体， 我们第二大经济体了，GDP 比超过日本了，而且我们政府不是一天到晚跟我们讲，我们现在又开始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很厉害了吗？ 而且据我所知啊，饭桌上听来的，我们在造航空母舰呢。 啊，对呀、啊， 两艘啊， 这不是泛舟上听了，这报上就说了， 就在上海造， 一边不是打在上海呢， 是 一边在北边，一边在南边，一这这这个俩航空母舰就是准备打钓鱼岛的是吗？ 不是不是， 所以你看现在呢情况就是国势不一样， 嗯， 就以前呢当然很激愤。但现在这个激愤呢，我觉得国民开始有一种感觉，觉得这个激愤现在是有实力做基础的，就我们国家实力强大了。但因为有这样的判断，所以我觉得今天的中国政府啊，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尴尬。 哎呦，这个事儿， 这个太尴尬了，我觉得让政府， 徐老师连日以来这个忧心如焚是吗？ 我呢，说实话，我觉得这个钓鱼岛这个摊牌啊，迟早的事情，但现在呢，还为时过早。这个陈毅元帅说的，这个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话怎么说呢？日本的经济这些年是这么一条线， 嗯， 美国的经济是在它高的这么一条线， 嗯， 德国是这么一条线， 嗯， 中国呢是这样一条线， 嗯， 你看见没有？中国这条线过去30年是这样一个斜度，那今年呢，中国这个点就跟日本这个点是重了， 嗯。 那这个从来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线再往上走，那十几二十年他们说要跟美国的重了，那这个是个大事。这个其他的线是这么平平的，这条线斜的，那平的线都不高兴的， 嗯 嗯。 那么什么办法，他们千方百计要想个办法让你这条线缓下来， 嗯， 折下来。那什么方法让这条线折下来呢？就两方法，一个你国内乱，贪腐太厉害，或者有什么政治太动荡，你这个线会折下来，中国这30年的这个机遇会跳下来。第二个就是一场局部战争，中印、南海、钓鱼岛、台湾海峡，如果今天中日有局部战争，最开心的是谁呀？美国。 哦， 你明白吗？他最好的办法把你这个势头，因为现在这个势头打不断，因为跟他的经济力连在一起，也没什么理由。当然另外一个高兴是北朝鲜也高兴， 嗯， 你们在打这个联盟就更紧密了， 嗯。 所以为什么日本这次打破历来的游戏规则，本来中国渔民老到那里， 嗯， 日本呢实际占领的尖阁群岛，就他们叫的尖阁群岛， 对。 那么中国认为呢，这是一岛两民各自表述， 嗯， 好，那游戏规则是中国人上去他管，但是渔船在那里打鱼他不管，多年就这样。这是邓小平讲了，就是搁置争革共同开发以后， 嗯， 那为什么中国采取这个态度呢？就是因为你看原来这个现在这个下面呢， 嗯， 我们这个要什么这个韬光养晦嘛，就没到这个拼的时候嘛， 嗯。 可是这次很奇怪，是他抓人了，这是从来没出现过 啊！上了渔船抓人了， 哎，他上了渔船抓人了，嗯，而且他日本国内一致支持。选在什么时候啊？你仔细想想，选在日韩美军事演习，美国高调介入南海， 嗯， 就美国啊，我跟你讲，就拉登不跟他搞事啊，他就跟中国搞事。我跟你讲，基本上就是， 哎，你看啊，这个就阴谋论的啊， 嗯， 中国这方面讲说日本人干什么事情都是有计划的， 对， 那都不是瞎来的。说当年甲午海战的时候就有上中下三策， 嗯， 就是说海军在海上要是跟大清国的海军打赢了，陆军就登陆，如果是打平了就不打这个中国了，然后这个军事力量回首就打朝鲜就算了。就是说他等于他干什么事儿啊，他都是有预谋的。哎，所以说啊，说这次这个钓鱼岛日本人啊居心叵测，这个中国不得不防。但是呢，这个日本人，咱们有个朋友叫加藤加一嘛，日本朋友做过咱们嘉宾， 嗯， 这个日本人呢，你看他写的这个评论，感觉到他作为日本人呢，啊， 嗯， 他觉得实际是日本呢，啊， 很被动， 很 没政治， 现在啊很完蛋。他说日本现在政局这个乱到一个日本人很绝望，就是说无政治的这种状态， 嗯， 什么管职人呐，啊，跟什么小泽一郎怎么弄 兼职人。 他说这个时候啊，任何一个日本的政治家都不愿意碰到这种情况，他很难办，而且还是对着老谋深算的中国领导人。 嗯， 所以加藤加一有一个观点，说这事儿日本最有可能怎么办呢？他日本政客最擅长啊拖字诀，就是给你拖拖拖拖呢， 我给你拖到我的下任再说，反正我这儿就没事儿。哎，因为这个事在他国内也很敏感。当然，这次咱船长在那儿呢，他也不能多久，所以他觉着呢，最后会不会是一个就是说法的问题？比方说，这船长弄你几天，也判了你，对吧？放回去了，他跟日本国内的人交代呢，就是你看，我们毕竟也关了他几天。对吧？ 那而且还判了刑， 哎，而且还判了刑。你当然回到中国，咱们这大英雄花欢迎，咱就不予承认。就是最后这个事儿会不会是这么了呢？咱们广告之后再议论议论。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说我这素质低的哈，刚才我们导演在这个耳机里跟我说你这主持人太山寨了吧，日本首相那念管之人吗？人家说念兼之人， 我刚刚就提了吗？ 我念了200年管之人了，不是管 水平太 他还要兼职的人吗？兼职人 说明他很尖的、啊、不过说明他很尖的。不过日本首相的名字老跟我们找麻烦，你知道前一阵啊中宣部还专门有通知， 嗯， 以后反派人物不能叫鸠山 还有 不现在这个通知可以作废了啊，他换人了。 对 我想说日本啊、现在这几年啊有个很大的问题啊，就前阵子很多美国的出的时事周刊都特别拿来做封面标题，就是日本的政治到底怎么回事 啊。 你有没有注意到就过去十年来啊，除了小泉之外、我们认得住的日本首相 不会超过一年的。 对，因为他换的太快了、太频繁了。那为什么每回都换的那么快呢？那么有几个理由，一来就他的腐败问题其实相当严重，他金权政治 经济不好。 二来呢就他这个金权政治啊大家都深恶痛绝，但深恶痛绝到什么地步？有种说法是这样，就是说其实有时候是人民太敏感了，就有时候那种所谓的丑闻呢、只不过是首相底下在底下不晓得某个人身上闹了一点什么丑闻、然后人民就扩大就觉得受不了，他们现在呢开始反过来要求一种完完全全彻底干干净净的一种政治人物。但这种政治人物在日本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在全世界也不存在。 对， 所以他就不停的搞不停的换，总有漏洞能够被人拔住。 他们这种洁癖症啊，就是我跟你讲，现在你像这个说日本，你就说中国、中国的这个情绪啊才有意思了。你看这个网上人家还有呢，向这个中国愤青们致敬，知道吗？说他们呢保不住自己的工作，保不住自己的爱情，保不住自己的房子，保不住自己的权利，却想保住钓鱼岛，向全世界最牛的中国愤青们致敬。说一个网友的评论，保不住拆迁房，却要保住钓鱼岛。但是你看，你要是一说拆迁房，我想起来了，他们还有一说的，说是要打啊，要打这个我们的这个要不就几种方案了，几种方案，一种呢 方案的错 啊，对，一种是陆军，我们对我们驻军嘛，那南沙那边我们驻一个连嘛，对吧？在驻军，顺带钓钓鱼。再一种方法呢，通过经济杠杆拉动，就是说钓鱼岛海域的鱼，你知道它盛产一种那个青，左边一个鱼字旁，右边一个青年的青的那种鱼，我叫白字啊，跟见到那种鱼，说给那种鱼定价500块钱一斤，会产生什么作用？就是钓鱼岛附近的海域的那个鱼 卖不出去。 怎么就卖500块钱一斤？这咱们沿海的渔民们，那家伙万船齐发，都到钓台， 大意思 对吧？然后再一个，咱们海军护航，这个是可以想象到的，对吧？然后说，如果国家还是非常理性，不适合出动陆海空军，咱们还有编外的这个武装。咱们有什么编外武装呢？还有中国开发商掌握的拆迁队，这个相当于编外武装。还有我们强悍的城管，可以 这个说城管，我们空降一连城管， 这相当于地方武装，保证把他们日本人打得满地找牙，对吗？ 没错，而且我们这是学习过打人手册， 而且叫谢亚龙带队。 谢亚龙带队 是吧？ 谢亚龙 插腰机。 名人不光一个谢亚龙，说现在还可以对钓鱼岛上面的地盘啊进行招标。让这个任志强这样年年获选为先进共产党员的开发商，还有这个潘石屹这样的上那儿开发 预售、 哎、全是海景房啊，无敌海景啊，好家伙，保证咱这开发商这拆迁队能把日本的上面建的任何建筑物拆了个彻片甲不留，你说是不是？他们还开什么海巡船，那敌得过我们的拆迁队吗？ 说回来，我觉得日本啊，就因为啊他内政这么糟啊， 所以这时候他当然会更硬，对不对？ 尤其是这次两个候选人，就是这次首相， 对啊， 也就是鸠山他们，他觉得太软弱了，他们要在这个地方拿分。 兼职人， 挺兼职人跟小泽，尤其兼职人本来是有点左倾的，对中国比较友好的，但这时候他没办法，他也得强硬起来。所以现在的困局在于日本那边他是必须强硬，那么中国这边呢，我们国家这边呢，其实也是必须强硬，因为我们的网民，我们的国民不干了，现在 是， 而且因为你不能自打嘴巴嘛，我们这几年一直说我们多牛了，这时候不牛了那不行啊，所以这时候是两边都得硬扛下去，我觉得这局很麻烦， 考验这个政治，考验政治智慧。 政治呢，我就是还是说，将来总会有一次新的甲午海战。但是中国在方面呢，就是觉得现在时间还不到，就等我们这条线啊， 真的觉得 再高 一 点会。而且呢，避免战争的最好办法就是不要势均力敌，就是我们的力量强到足够强的时候，比如日本现在就不会为了什么事情跟美国打仗。就是避免战争的最好的方法是强大自己。 嗯， 就是所以目前呢，整个国家国策方面是取忍让态度。其实是国耻，你知道怎么国耻啊？说是说我们领土，可是在敌人的在别人的控制之下，现在就算是人放回来也是被人家抓了，大家互相实行国内法。日本呢在这方面它很坚定，你看日本三个有争议的岛，独岛在韩国的控制下， 嗯， 北方四岛在俄罗斯控制下，只有一个尖阁群，他们叫的尖阁群岛是在他们的控制下。咱中国人没忘记这国耻，你放心。 嗯， 标志是什么？国宾馆叫什么名字啊？ 哦，钓鱼台。 世世代代的领导人不能忘了这个东西。 没错，没错，没错。 你们只是什么？上面的人在看，就像我刚才讲，这个线呐、啊，现在打断对谁更有利？就美国最有利。那么目前呢，文道讲的也对。钓鱼岛这个事情啊，全世界海外五千万华人最一致支持， 对 中国政府的就是这件事情了， 对， 比台湾的事情还要支持。 马英九都是保钓青年， 你要在这件事情，你知道文革闹得最厉害，全世界的华人对当时中国发生事情那么失望，为什么还支持中国？就是因为钓鱼岛。 对， 所以这件事情你说要让呢，真是无可让，不要像大陆的网民。而且你知道大家心里现在都要知道，对不对？所以这个真是太微妙的事情了，就是怎么样战略上忍让， 藐视敌人， 战术上又要取胜。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要犯我必让人。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今天在这个手机上还看一个，说是这个武大郎和西门庆也是在争议潘金莲的归属问题，然后呢，这个西门庆就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武大郎说不行，主权是我的。西门庆灵活，西门庆说行，主权归你，我使用权，双方签字圆满解决。哎，这也就说呀、啊，跟实力有关系。 嗯， 你一个武大郎。你就只能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你要是武松呢，那玩意儿就而且这种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你知道网上现在又有人聊了，就是我给你看一张图，咱就先不说东海，咱就是看这张图啊，网上有人说啊，我不知道他们的引证是否正确，说1984年10月22号邓小平大人就南沙的问题说了，说是过去多少年地图上这南沙这些地方都是我们中国的，现在台湾占了一个，菲律宾占几个，马来西亚占了几个，这事儿啊，我看将来就俩解决办法，一个办法呢就是咱就武力全给它收回来，再一个办法就说出这句有名的话，咱们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所以现在网上这愤青们说，哎，咱们怎么光记住了当时邓大人讲的后一种办法，前一种办法他不也提到了吗？ 无力解决。但是我想说的是，今天呢，为什么，这就是正是为什么很多人就认为啊，现在不是民间保钓船出发吗？这民间保钓船对政府来讲特别头疼。你比如说你保钓船去了，我护不护航，我要是不护航你出了事儿怎么办，那就更麻烦，我要是去护航，到时候到对方也硬干，大家擦枪走火，那又怎么办？因为我们要了解啊，现在啊这个危机在哪？不在这个地方，危机在于就刚才子东也讲，如果我们发生什么冲突的时候啊， 日本很尴尬的地方在哪？就日本民人民啊，一直想美军从这个冲绳撤出，从琉球撤出基地。 嗯， 那我们要是呢开了几枪怎么样？美国以后就大把理由说我就不走了，我不止不走，我还得扩建我的基地。 对，你就靠我的航空母舰在这里。 对，然后美国呢就可以更加的控制这个东海跟这个这个东海海域、黄海海域。然后呢，另一方面你再看。现在全世界啊，我们中国是看到我们是处在一个包围圈的。 对， 你不要说印度跟我们的争议啊，印度跟美国也是好哥们好朋友是吧？东南亚几个地方，你刚刚讲南海，你知道最近泰国越南都扩军、越南那么穷的国家组织他的潜舰舰队，为什么？大家都在等着中国，都怕中国。所以说呢，这时候谁最有力量呢？在这里面谁最会得到好处？那就是美国。所以这时候我们跟周边任何一个地方发生这种边境冲突，美国就可以有大把理由去组织这些国家对我们形成一个包围网。所以说今天呢，中国当然很强大了，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是一个单干户，就是人家那不是西门庆，西门庆叫了东门庆、北门庆、南门庆一起来了。 这他美国够阴的啊！ 因为他害怕， 他害怕， 因为所有这些东西发展下去，时间对中国最有利。 对， 关键就是我们这条线是斜的，他们线是平的，所以只要现在只要想办法主权啊、使用权啊，就什么方法能够把这个曲线延伸下去。 对，还有另一 点，将来武大郎咳嗽一声，西门庆就能跪。 不，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应该发展一下周边的人，让他们变成，不要让他们做东门庆，让他变成武二郎。